第128集，我想你了。龚应贤带着几个警察回店里取证，他和仁义、严爵去了后厨。在看到煤气管道上的痕迹和抹在抹布上的金属液体后，龚应贤的脸色愈发阴森。 水银还能腐蚀金属？ 这不是水银，汞能腐蚀铝、铜、金这类硬度不高的金属，但对钢材作用不大。这是液态镓，跟汞长得很像。 镓， 镓能把金属合金化。 龚应贤伸手按了一下被腐蚀的管道壁，那坚硬的钢材竟像豆腐渣一样被捏碎了。众人看得胆战心惊，龚应贤扭头看着仁义，目光隐隐透着一丝恐惧。 你们今天聚餐是临时决定的吗？ 是。 那就说明有人在跟踪你。一共吃了多长时间？ 将近三个小时。 时间不够充分，准备有些仓促。派来的人很可能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，一眼就被我看出了破绽。这很不符合紫燕和白燕的行事作风。演唱会他们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，甚至对场馆设计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这证明他们是细心、有计划、有耐心的犯罪者。但这一次的犯罪非常粗糙。 怎么说？ 首先贸然进入厨房就会引起怀疑，事先无法踩点。即便浑水摸鱼成功将镓倒在了煤气管道上，因为人鬼鬼祟祟的也可能被发现。这一切都证明他们狗急跳墙了。 难道是因为你们发现了游乐场和白燕的身份？ 不止。在我过来之前，我们冻结了白燕的资金，发出了通缉令，找到了他的住处。在多处场合摄像头发现了他的身影，他就在城里。而且因为我们对交通进行了封锁，他几乎没有可能逃出城。落网只是早晚的事。 那太好了。 我担心白燕察觉到自己无法逃脱之后会做出更激烈的报复。这次的事就是一个例子，这个人太危险了。我要给你申请人身保护令。 这好吧。 龚应贤跟身边的同事交代了几句后对仁义说。 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 我跟消防那边解释一下。 你走吧，我来处理。 龚应贤看都没看严爵，拉上仁义就走。 走。 严队，辛苦你了。 没事。 龚应贤快速把仁义拽走了。回到车上，两人静默了许久。龚应贤疲倦地趴在了方向盘上，下巴紧绷，修长的手指用力抓握着方向盘。仁义摸了摸龚应贤的头，柔声道： 我知道你很不甘心，但你今晚已经救了很多人了。 他是故意往车群里跑的。到底是什么样的洗脑可以让人做出这些事？ 等你抓到紫燕就知道了。 龚应贤偏过头，在昏暗的光线中一眨不眨地看着仁义，声音在发颤。 他们想杀你，如果今天我不在，也许他们已经成功了。 仁义心里一样很慌，但他还是故作镇定地安抚龚应贤。 所以老天爷派了你来，我们就都好好地活下来了。无论是演唱会还是这次，都证明邪不胜正。 我不信这些东西。 那就信你自己。我也始终相信你，相信你一定会在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之前把他们绳之以法。你会拯救所有人，包括你自己。 龚应贤怔住了。 你会走出那场大火的， 仁义。 龚应贤突然轻身过来，狠狠抱住了仁义，高大的身躯竟像孩子一般颤抖着。仁义鼻头一酸，也用力回抱住了他，轻抚着他的背。这是一个充满无限温情的拥抱，他们通过紧贴的心脏交换着对彼此的关心和安慰。好半晌，龚应贤才平复下情绪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放开了仁义，低声道： 你今天应该也害怕了吧？ 嗯，后怕。如果只有我也算了， 当时那家店里那么多中队长，要是真炸了，国际新闻呢？ 红林体育馆如果炸了，也是国际新闻。 也是。 以后会有警察24小时保护你，在你中队附近巡逻。你这段时间就不要离开中队了。我会尽最大努力，尽快抓到白岩。 可是要出警啊！ 这时候你还想什么出警？ 你不也在出警吗？ 龚应贤哑口无言。 我也很担心你。其实白岩现在最恨的应该是你，只不过你警觉性太高，又有枪，不好下手。我也很希望你待在你那个多层安防的城堡里，不要出来，可你肯定不干。我也一样，我不能一个人躲起来，让我的兄弟们去冒险。 你就不能听话吗？ 别的我可以听，这个不行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走吧，送我回中队吧。 龚应贤没有动，明显在生气。仁义突然软趴趴的倒在了龚应贤的肩膀上，撒娇道： 有英俊威武的龚警官保护，我现在充满了安全感。 龚应贤的车缓缓停在了中队门口，仁义慢腾腾地解开安全带扣，两人偷偷斜瞄了对方一眼，谁都没有开口。车内的沉默令人有些尴尬，仁义开口道： 那我上去了。 龚应贤依旧不说话，但他垂落在一旁的手悄悄拽住了仁义抱在怀里的大衣衣角。仁义抓着车门把手，几经犹豫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问道： 要不要上去看看淼淼？ 要。 中队此时已经过了熄灯时间，除了门口站岗的，一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。步入宿舍楼，凤凰突然从楼梯下面跑了出来，他抖了抖皮毛，双目炯炯地看着两人。仁义比了一个嘘的手势： 嘘，回去睡觉。 两人正要上楼，就听到楼梯下面传来一声猫叫。他们把凤凰的窝安在了楼梯下面。这几天他和淼淼已经混熟了，仁义探头一看，淼淼就趴在窝里懒散地伸了伸爪子。他咧嘴一笑： 你找着新地方睡觉了是吧？ 什么时候养狗了？ 上次收到那个包裹之后，杨波就去训练基地申请了一条，他叫凤凰，瞧不瞧，跟我们中队一个名字，而且他特别聪明，感觉什么都听得懂。 他不太像一般的狗。 一般的狗是什么样？ 人养的狗大多很喜欢人，他不像其他狗那么热情。 他也喜欢人啊，他只是很冷静。你是一条特别酷特别冷静的狗对吧？ 淼淼也从窝里跑了出来，用脑袋蹭凤凰的腿。凤凰低头看了他一眼，用鼻子拱了拱他的脑袋。 好了，你们睡觉去吧。 闻言，凤凰果真回窝睡觉去了，淼淼也轻跑着跟了过去，贴着凤凰暖和的肚皮趴下了。这下子淼淼也看完了，还以什么理由上楼呢？龚应贤郁闷地想。仁义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突然拉住龚应贤的手，牵着往楼上走去。龚应贤顿时心脏狂跳，面颊发烫，他甚至为自己常年戴手套的习惯而感到懊恼。这是他和仁义第一次牵手，他本应该尽情感受仁义掌心的温度。回到宿舍，仁义反身将龚应贤按在墙上，热烈地吻了下去。龚应贤逐渐有了点技巧，尽力回应着。 你这几天有没有想我？ 嗯， 我也想你。那你都想我什么呢？ 想你的安全。 就这个，没别的了。 龚应贤有些不敢看仁义发亮的眼睛。仁义贴上龚应贤的耳朵， 就没想一些儿童不宜的东西？ 我想了。 仁义将供应弦拉进屋内。